潘美辰的《黄昏》，大家一起来欣赏吧。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，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。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，跟着音节幻灭。爱上你是再快乐的事，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。苦涩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啊，哦，眼泪，眼泪都是我的体会，成长的滋味。发现我笑中还有泪，

是安慰自己是回忆埋心底，还是我不敢再想起，为何又一次次狂乱追梦中惊醒，明知道我是不该提，也明知该彻底放弃，越是想把你抹去，越经不起思念的冲击。 转成甜蜜，我想摘两颗星给你，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。

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。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？曾让我心碎的你，我依然深爱着。痴心的你曾找过我，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，至少他见了面会更难过。我对以往的感触还那么多，曾给我幸福的你，我依然深深爱着。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

先让自己爱你，就是何少来你哦，何少来你哦，散发阳光的感觉到哪里都好，何少来你哦，何少来你哦，让自己换个方向，偶尔转弯，生活就会不一样。这世界一半白天一半夜晚，就凭你怎么想， 等待他心中